你好， 你好， 再见， 再见。 你好吗？ 我很好。 好久不见， 好久不见。 你工作忙吗？ 我工作忙，我不忙。 你身体怎么样？ 我身体很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晚上好。 晚上好。 晚安。 晚安。 您贵姓？您的大名是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姓金，我叫金大明。我姓金，叫大明。 认识你很高兴。 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。